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木偶奇遇记》。100多年前呀，有一个叫做克罗迪的意大利人，清了清嗓子，对世界上的大人和孩子说：从前有一段木头。全世界一愣，眨了眨眼睛，随即追问：什么样的木头呢？克罗迪不紧不慢地说：这段木头并不是什么贵重木头，就是柴堆里那种普通木头，扔进炉子和壁炉生火和取暖用的。世界顿时迷惑起来，这样的木头到处都是，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克罗迪俏皮的一笑，不紧不慢地讲了下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有一天，这段木头碰巧到了一位叫做盖比都的老木匠的铺子里。盖比都呢，把这段木头雕刻成了一个小木偶，并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提诺曹。全世界撇了撇嘴说：原来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木偶的故事呀，有什么新鲜的？木头还是木头嘛。克罗迪不回答，只是继续讲故事。每天晚上呢，盖比都向着星空祈祷，希望皮诺曹能变成一个真孩子。然后某一天晚上，皮诺曹真的活过来了。全世界拖着腮帮子问：然后呢？克罗迪说：然后啊，皮诺曹被送去上学了，可是他就像许多孩子一样，不是很喜欢上学。听到这里，全世界的孩子都一个劲儿的点头说：就是就是，成天上学写作业多烦呐，另外还要忍受爸爸妈妈们那些没完没了的唠叨。克罗迪微笑着说：是呀，皮诺曹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决定逃课，他要找一个能够爱玩多久就玩多久的地方。孩子们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追问道：在哪儿？在哪儿？真的有这么好的地方呀？克罗迪点点头说：反正呢，皮诺曹找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快乐岛。这个岛上呀，没有唠叨的大人，孩子们想玩多久就玩多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孩子们欢呼起来：那可真好，我要是能去就好了。这个时候，大人们皱起了眉头，用质疑的目光望着克罗迪。克罗迪依然微笑着，他继续那样从容地讲着：可是呀，这是一个陷阱，一个危险的阴谋，因为来到这个岛上的孩子呢，都会在一夜狂欢之后变成驴，永远地留在那里，成为苦力。孩子们瞪大了眼睛说：天哪，为什么会这样？而在一旁的大人们都会心地笑了。于是这个故事就这样从容地讲了下去。大人和孩子们都知道了那个叫做皮诺曹的木偶孩子，在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之后，终于长大了，懂事儿了。他回到了盖比都老爸爸的身边，并且真的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而含辛茹苦的老盖比都也望着眼前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返老还童了。听到这里，全世界的大人和孩子都长出了一口气，轻松自在地笑了。然后他们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更多更多的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讲呀笑呀，一晃就是一个多世纪。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太熟悉的故事，从它诞生起到现在，已经被许多语言诠释过，被许多媒介手段展现过，人们习惯上把它叫做木偶奇遇记。妞妞十分喜欢皮诺曹和盖比都这一对父子。皮诺曹不是一个坏孩子，在妞妞看来，皮诺曹太纯粹了，纯粹的不是雕琢，纯粹的彻头彻尾，纯粹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的鲜明和突出。他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被磨砺和雕琢出来的，在妈妈的肚子里孕育成型，在这个充满新奇和未知的世界上长大成人。而长大成人并不是在拥有了人的五官和四肢，能像人一样跑跑跳跳之后就算功德圆满的，这是一个叛逆与回归的过程，是一个得到与失去的过程，是一个过滤与沉淀的过程，是要付出很多很多代价的，就像小木偶皮诺曹一样。所以我们会对皮诺曹种种偷懒贪玩的行为似曾相识，会对皮诺曹经历的种种危险与困难感同身受，会对皮诺曹的恍然大悟欣慰万分。皮诺曹的脑子里有太多我们有过的想法和感受，皮诺曹的身上有太多我们过去或现在的影子。皮诺曹就是孩子们现在的一个小哥们儿，皮诺曹就是大人们曾经的一段童年。那么盖比都呢？盖比都期待着能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于是盖比都用一段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小木偶。令他欣喜的是，小木偶活了，成了一个会说话、会跑、会跳的小人儿。可是谁知在此之后，有关这个小人儿的各种烦恼也随之而来。他怎么那么顽皮呀？他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他怎么就不明白爸爸的那些唠叨和叮嘱完完全全是为了他好呢？看看我们的老盖比都受了多少折腾吧。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他千里寻子，历尽艰险，他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为了这个小人儿，他流过多少眼泪，动过多大的肝火，熬过多少的日日夜夜呢？可是盖比都从没有想过撒手不管，听天由命，他总是下不为例的。谁叫那个小家伙是自己一刀刀精心雕刻出来的最珍贵的作品呢？既然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么你就必须对他负责到底。所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天底下所有的爹娘都是痛并快乐着的。也许爸爸妈妈们都在火冒三丈的时候想过，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淘气包来呢？但是无论如何，高高举起的那双手终究还是会轻轻落下的，紧紧绷着的那张脸终究还是会由阴转晴的，为人父母的那颗心终究还是要如影随形，海角天涯的。这就是盖比都，这就是天下父母。妞妞最喜欢这个故事的结局了，皮诺曹真的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孩子，盖比都也在皮诺曹成人的喜悦中返老还童了。想一想，孩子们不正是在大人们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走进成人世界的吗？而大人们不也是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又一次的重温和回味了童年的吗？这两个方向是相辅相成的，一方在茁壮的延展，一方在温馨的回归。一方延展着延展着就长大成人了，一方回归着回归着 就鹤发童颜了。这种延展和回归很少会有一帆风顺的。然而无论延展的一方还是回归的一方，都会在回想起那些曲折的时候咀嚼出那么多的趣味和感慨。似乎坎坷是一种荣幸，没有坎坷过倒是一种遗憾了。也正因为如此，一段木头的故事才会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不同国度的、不同年代的人们听到那一句“从前有一段木头”的时候，才会同样的兴致勃勃。